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1年8月8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4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5次会议召开。 本市出台加强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 15个城市飞往大兴机场航班被取消。 本市今天起暂停除天津、河北以外的省际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 记者探访北京一日游市场，疫情影响下游客数量明显下降。 北京名将曹源男子单人10米台夺冠，中国跳水梦之队以7金5银收官，市委市政府致电祝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4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5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仍然面临疫情输入与反弹的双重风险，防疫切不可有任何疏忽和大意。我们要认清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进一步把防疫责任压得更实，行动落得更快，措施抓得更紧，坚决阻断疫情输入风险，坚决守住疫情反弹防线，尽最大努力确保北京本地零感染。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防疫方案和指南，加强政策培训，不折不扣落实北京现有防疫措施，加快流调和协查，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次密接者，不漏一人，严格隔离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社会面防控要加强检查，常抓不懈，对冒用行程码、隐瞒接触史、旅居史、居家观察期间私自外出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加强防院感工作，做好风控人员管理服务和心理疏导，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加强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通过优化检查流程、设立绿色通道、货运司机闭环管理等措施，畅通货物进京渠道。会议强调，要严格各地风险人员进返京防疫管理，铁路、民航、公路检查站等加强远端筛查，进出站核验北京健康宝，北京健康宝绿码人员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返京，抵京后按照防疫政策落实健康监测等措施。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发布政策口径，做好解读，争取社会理解支持。 本市昨天召开第23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最新进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其中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将暂缓进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入首都风险，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经研究，定于8月7号发布实施关于加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 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直辖市为所在区，即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对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的人员将对其北京健康宝赋码状态调整为黄码，对曾有14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 市区其旅居史且尚未返京的人员，将向其北京健康宝发送弹窗提示。 对于黄码人员，待其所在县市区其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或14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旅居史后恢复绿码；对于弹窗提示人员，待其连续14日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旅居史后恢复绿码。上述人员恢复绿码后，可以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京。抵京前要主动向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报告，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在严格防疫管理的同时，为妥善处理有关特殊情况，本市还同步建立了2条救济渠道。徐和建说， 对于本人认为北京健康宝赋码有误的，可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民航12326热线、国铁12306热线反映，经核实其过去14日内确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后，将及时解除购票限制。对于因极特原因确需提前返京的人员，坚持一事一议，其本人可向在京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提出申请，由社区防控、疾控等部门综合研判后提出处理意见。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在昨天举行的第234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文武介绍，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只有国内航班保障，没有执行国际客班和货班。根据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和市场需求因素，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沈阳、南京、扬州、海口等15个城市飞往大兴机场的航班。此外，大兴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韩新兴介绍，目前已经对机场周边及重点区域采取分级管控，同时建立了机场从业人员在大兴区分布情况台账，共摸排登记12000人。 另据报道，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介绍，截止到8月6号，通州区累计接种疫苗255.3万剂次，全人群全程接种率超过90%，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累计接种182600人，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第一针48000人，接种率达到90%以上。此外，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在发布会上介绍，7月28号以来，警方共办理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9起，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10人，罚款2人。 顺义区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其中机场周边居住较近、联系密切的30多个社区和村，大约1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上午，顺义区李桥镇南半壁店村村民安淑芬和家人一起来到顺义区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园东南侧附近排队等待做核酸检测。 6号收到大队通知，都算上我们家10多口人都来了。 顺义区李桥镇副镇长赵宇航介绍，从8月4号开始，李桥镇就组织首都机场从业人员的同住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到8月6号，涉及李桥镇的5000多人已采集完毕。从8月7号开始，组织首都机场周边社区村开展核酸检测。 机场周边关联社区南半壁店村、头二营村、樱花园社区、畅顺园社区、一枝城社区、庄子岩村，约4万人开始大规模核酸检测，预计利用周六周日2天时间完成。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要求，李桥镇上述社区应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首都机场周边的村和社区也严格管理。 36度4， 健康宝。 李家桥村有本村村民3500人，外来人口8000人。在村口，李家桥村妇联主席李秀玲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对进村人员逐一查验。 这是防疫卡口，先验出入证，扫健康码，登记，测温，佩戴口罩。 像这样的卡口，李家桥村有6个。李家桥村村书记、村主任周明介绍， 从疫情开始，就是本村招募志愿者，村内是6个口，24小时3班倒。 村内还会定期消毒， 洒水车每周全村2次消毒，局部消毒呢每天都在进行。 顺义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支宪伟8月6号在北京市第23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 顺义区聚焦重点，抓好首都机场及周边地区防控措施，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批分类安排核酸检测。目前已设立27个核酸检测点。 第一类防疫等级为现住址在顺义区且直接参与首都机场客运、货运、保洁、地勤等服务保障的人员和国航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每周至少进行2次核酸检测。第二类防疫等级为第一类人员的共同居住者，约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进行健康监测。第三类防疫等级检测人员范围为机场周边居住较近、联系密切的30余个村和社区，约1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知县委表示，顺义区还对机场周边村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全力推进机场周边地区居民疫苗接种，确保应接尽接，对机场周边村和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全部实行卡口管理、测微、扫码、登记、查证4件套措施，加大对社会单位、楼宇、商超等的督导检查力度。 新闻广播消息，为有效阻断新冠病毒通过道路客运车辆传播，北京决定从今天开始暂停除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本市各有关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将为已经购票旅客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和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北京西站105趟始发列车今天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海淀区东升科技园2期项目目前刚刚进入地上结构施工阶段，计划年底前完成主体结构。作为海淀区在建最大规模的项目，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近日探访时了解到，除了确保工期进度之外，项目也着力做好防疫等相关工作。请听报道。 您来看那个楼梯中间那块都是空的，可以到地下一层有商业、有下沉广场的吗？ 东升科技园2期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相当于10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地下4层，地上12到15层，包括科研办公楼、国际化5星酒店和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为了打造绿色生态、人性化的新型科技园区，建筑本体都将达到绿色3星级标准。很多建筑细节都体现了节能环保特征。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总工程师张世工用地下室的一个使用功能举例说明： 节能啊、环保啊，设备间在这地下室，像什么蓄冰槽啊，搁完冰之后呢，空调把气通过管线到蓄冰槽里，用冰给它冷凝了，然后变成冷气再出去循环嘛，就等于不是电制冷了，是这个冰制冷。 为了确保工期，东升科技园2期采用平行施工方式，把传统的按照工序施工优化为按照区域同时施工的方式，地下结构施工的工期从1年缩短到100天。张世工说，为了让工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采用 3D 打印技术建立可视化模型，智能监测设备也全面覆盖工程的各个角落，不再需要手工监测。 你看架那镜子这儿呢，我在下了这个点之后，它就有相对应的每时每刻的它的位于数据直接上传到云端，对应的相应措施我就能够处理跟上，都比人测要精准和速度，都是激光监测，就是那都是微米级的。 因为赶工期，项目的施工人员最多时达到4000人左右。 东升科技园2期 L24 地块项目副书记秦宝通说， 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项目一直全封闭管理，人员进场前必须进行2次远端筛查，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员坚决退场。同时，项目采用了高科技的智能终端，实时掌握所有人员健康状况，并将快递柜引入工地，这在全市工地中都很少见。 进门他那儿生成一个二维码，然后您一扫，您的所有的信息全到这个系统里了，而且它还可以连着健康宝，就等于节省了一部分扫2个码的时间，而且所有的行程轨迹都在里面。因为我现场人员比较多嘛，做了一个2个快递柜，减少人员与外界的接触。 据了解，东升科技园2期计划今年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明年底实现全面竣工。 北京市国内重要的暑期出游目的地

而新型集体林场的建设最终也将为京郊农村提供8万多个就业岗位。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昨天迎来跳水收官战，凭借最后一跳5255B 近乎完美的发挥，压轴登场的曹原最终以总分582.35的成绩摘得男子10米台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的8个项目上共收获7金5银。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致电祝贺。贺电中说，北京选手曹原技术精湛，发挥稳定，战胜对手，喜获金牌，特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跳水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今晚将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已经确认了闭幕式旗手，由在田径男子100米比赛中创造了9秒83亚洲纪录的亚洲飞人苏炳添担任。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广州经开区日前通过跨省云签方式签署京津穗经开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三地国家级经开区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涉及商事登记、行业准入、从业资格、人事薪酬等企业关心的关键领域。 本市昨天接连发生2起施工外力破坏燃气地下管线事故，市城市管理委、市城管执法局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赶赴事发现场开展执法工作，第一时间停止了燃气泄漏，并将对相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立案查处外力破坏地下管线违法行为29起。 昨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后一段时间，预计本市仍处在高温炎热气候中。立秋过后，要尽量少吃梨、西瓜、柿子等寒凉的水果，可以选择多吃些山药、菠菜、苹果、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物。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摄氏度。气象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风雹，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引入新物业，市话收费停车位引发居民争议，属地部门予以回应。 这个小区它等于是规范化管理了，整治从零到一， 靠一条警戒线防控疫情。居民质疑社区防疫只是面子工程， 不管用，我有时候懒了一聊从里边钻过去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东城区永定门东街东里的市民张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今年6月，小区新入驻的物业公司开始施划停车位，收取停车费，由此引发了物业公司和小区居民的一系列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不方便，矛盾特别大。 张女士住在永定门东街东里9号楼，属于老旧小区，之前没有规划停车位，居民停车就在公用空地上自找车位，也没有缴过停车费。今年年初，北京市重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入驻，6月，重华物业在原有的停车点上施划了200个车位，同时开启停车收费。对此，不少居民表示不认可。不同意缴纳停车费的居民普遍认为，这些停车位属于公共用地，物业在施划车位收取费用前应该征求他们的同意， 王先生告诉记者， 我们做过自己的调查，包括我们九号楼至少80%没有人同意。 市划停车位规范停车秩序为什么引来这么多质疑呢？记者向小区物业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时呢，咱们在做入户调查的时候，居民们同意引入物业管理，也同意停车管理， 达到统一标准了吗？ 达到了。 工作人员介绍说，之前进行过入户调查，也保留了相关记录，而停车费的确定也是多方商议的结果。 咱们参考的是周边小区居民自治停车场的费用，然后跟物管会协商，然后咱们共同来定的这个价。咱们是居民自治停车，是备案制，不需要审批。 针对物业工作人员回复的不需要审批一事，记者又联系到了东城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是属于业主共有，那么由街道组织业主共同决议。 对于居民们提出异议的停车费收费标准，记者也联系了东城区发改委，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边是价格这块，然后我们这边没有要求。 那么该如何化解物业和小区居民之间的矛盾呢？记者又联系了小区所属的天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告诉记者， 这个小区它等于是规范化管理了，以前内部道路所有什么外来车辆吧、外来人员吧随意进出，因为这边的居民早先的时候他是没有交过物业费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努力去做这种群众工作呀、物业呢也在争取努力去满足居民的要求， 希望基层管理单位做好沟通解释工作，用耐心和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 市民吴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居住的昌平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 SOCO 公社四周的人行道上近日拉起了防控疫情的警戒线，但是却占用了人行道， 大概有3厘米宽左右的条宽带子，然后把那个人行道全都给围进去了，就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只能是走那个非机动车道。 除了占用人行道外，吴先生认为拉起警戒线防控疫情属于面子工程，并没有什么用处。 这没有什么用处，这只是一个防君子的一个东西吧。 同住在 SOCO 公社的市民王女士也表示，由于没有人值守，警戒线形同虚设， 不管用，我有时候懒了一瞄从里边钻过去了。 那么拉警戒线的目的是什么？就此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 SOCO 公社所在的回龙观街道办事处，防疫专班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是街道这边干的，现在的疫情防控要求确实是要求每一个卡口都要设岗，没有那么多人员储备。 记者接着联系到属地瑞奇家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拉起警戒线，是因为 SOCO 社区为开放小区，没有围墙。 因为那边不是说封闭的小区嘛，然后我们现在要想加强管理的话，只能给他用警戒线给他围起来呀。就是现在北京的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小区都要加强管理啊，不能随便出入啊。 对于居委会的回复，吴先生并不认可。他认为，开放小区仅仅通过拉警戒线的方式，并不能够起到管控人员流动的作用，而应该直接对出入单元门加强管理。 他这小区就是本身设计的就是没有围墙，那就只能是把那个楼门口关起来嘛。 当前本市防疫形势严峻复杂，希望社区工作人员能将防疫工作做实做细，多关注防疫效果。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生活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 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